登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新嘅一集现场直播嘅搏击会，今日金金大师咧又有要事在身， 都唔知几开心啊！我 唔系佢拖击， 佢实在搞得太多社会运动啦。 因为点解咧？金金唔喺度，我哋先有机会请个靓女上嚟。 系咁讲， 咁我要踢咗今集嘅嘉宾先。 系咪唔出样噶嘛？ 唔出样 的。哇！出样嘅话，今日爆啦 ！rating， 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 唔系你应该系咁讲，真的吗？咁噶嘛， 讲呢啲。阿Donna， 系 ，hello。 咁咧 ，Donna 其实与政圈中人都颇为念熟嘅，都实在太多线头线尾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好有 insight 嘅人嚟嘅。咁啊，即系呢啲咁重要嘅 VIP 咁啊，梗要上嚟花生台要露露面啦。 唔系我替工嚟嘅，好似 一件事啊。我当你系啊系啊。咁啊，仲有阿索罗 B， 而家又饮红酒。 唉，大家好。 冇鬼用啊你！你知我讲乜噶啦，费事讲嘢啊！我都 因为头先啲技术问题咧，其实我哋头先已经讲咗好多嘢啦。咁我哋第一单会讲咧就系台湾学生占领立院。咁呢单嘢咧，其实我系要踢阿 Donna 出嚟阿近讲两句嘅，要试一试音先得，唔使闩门啦，你可以试一试。 哦，好好好，讲咩话 ？sorry， 台湾呢单啊系。 唔系我讲我唔知啊，可能应该 唔错啦， 应该听众都知道发生咩事噶系咪啊？我唔好啦，系咪讲少少？ 香港讲诸多噶， okay， 你都要讲讲啊吓。 好好好，咁就系其实即系呢几日嘅报纸好得意，今日净系苹果系头版嚟嘅啫。咁咧就系台湾嘅学生占领咗台湾嗰个立法院啦。咁啊，事因咧就系因为佢哋抗议马英九政府去签呢个两岸服贸协议。咁其实咧个协议就系即系大陆可以即系无限咁样喺台湾做生意，但系台湾就唔可以调翻转头去大陆做生意咁啦吓。其实嗰个重点都唔系嗰个条款里面嘅嘢，而系咧佢哋系啲学生就觉得马英九政府系黑箱作业啦，即系自己唯唯唯就过晒啲嘢啦。咁而家就其实拎去立会咧，就差唔多如果冇人理都会自动咁过嘅，即系一个协议嚟嘅。咁所以而家 今次系二读 系啦。咁其实跟住佢话如果冇人理或者冇咩意见就会自然地通过噶，系嘛？ 嗯，其实中间有少少花絮喺度咁嘅， 系咪？ 咁其 实因为鸡扒妹出现咗， 唔系呢个当然系重点啦。如果唔系都唔讲呢个 topic 啦，系咪先？大佬，你试下搵下，你试下搵下黄孝伟睇下有冇，系咪先？ 仲多 啊！不过咧嗱，咁嘅情况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就话佢本身咧就嗰个法案咧，其实喺个争吵声中咧，两边喺度嗌紧交嘅， 系啊系啊。 突然间有条友仔用咗一个好快讲嘢嘅手法。咁嗱嗱聲宣布咗呢個條例呢就可以擺落去個 list 度傾啦。 30秒嘛。 係啦，就係用呢個方法呢，就係一種粗暴甚至乎係強暴式嘅係咪民意。咁所以就民意就反彈啦，係咪先係咁嘅情況。你阿 B 哥飲咗好耐酒啦，講返兩句先啦。 呢個係主要其實係阿馬英九係更加想靠攏呢個大陸啦，係咪先。咁同埋其实是台湾的一个反弹，他其实是怕他们一些工作机会和一些行业被他们霸占了，同埋怕这个更紧密的那个商贸的协议呢进一步推动的时候呢其实香港有版你看。 嗯哼，嗱咁嘅情况啊，咁啊点解无端端讲台湾呢？我哋听众成日都会讲句关我哋 L 事咩，系咪先？咁点解我哋要倾呢样嘢呢？因为佢哋个题目有讲到，喂昨日嘅西藏，今日嘅香港 ， 明天的台湾，咁啊点都赖到我哋香港啊嘛，系咪先？然后我哋要维持翻阿金金本土精神，点都要睇提香港。 你同个班金金咁熟噶，原来 唔系集中佢拱咗去嗰边先可以打佢噶嘛？ 哦， 系嘛？罪而谦之，你明唔明白？系咪先？ 而家冇拖劫啦， 系 啦，佢俾你打到缩埋喺个劫里面。 咁点解嗱？即系咧，我哋咧有好多我哋嘅听众啊，或者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都好多人讲，喂，听人哋台湾嗰啲人咁勇武。喂，我哋香港呢就咁 X 縮，係咪先？咁而家咁点搞呢？咁系唔系真系香港人？点解两边嘅情况会争咁远啊？ 即系你讲嗰个抗争个运动系咪？ 系啊，嗱，你系政界㗎啦，梗系睇下你啊，系咪先？白鸽 白鸽通常用边用咩法宝先？ 系咪和平理性？ 非暴力。我要介入一下，即系佢今晚嘅意见咧，就未必代表白鸽，就代表佢自己本人嘅啫。 今日 咁，所以咧，即系佢唔想翻去俾 Emily 闹啊。 唔系 啊， 冇咁讲。 你有四只灵角嗰个 Emily 啊？ 我又系想讲，喷咗四只灵角出嚟啊，大佬！ 你哋咁样入我唔得啊！ 唔系入你，唔关你事噶，因为呢个系好高层爆料嘅。 佢个人比较上有灵角 吓，四只。讲翻台湾先，我哋讲鸡扒妹 系啊，唔系因为如果譬如香港嗰啲，特别系白鸽党嗰啲，譬如呢啲情况，究竟会喺个议会门口嗰度推骨牌咧？即系作一个温和嘅抗争啦。 喂，咁冇得搞啊，大佬，你揾四只角同阿鸡扒妹比，啊、收视争好远，即系亚视同无线咁搞，唔掂噶。 佢声型系咪？ 喂，有冇入？喂，老实实啊，民主党有冇啲鸡扒妹啊？ 冇咯，我揽住， 系所以失败啦。 牛扒油啊，应该唔系。唔好讲呢， 佢哋有猪扒妹， 真系啊。 OK， 好，我哋讲翻正题先。咁台湾同香港抗争咧，俾人觉得话喂，我哋香港人系好唔掂，你点睇先？ 唔系，我就觉得呢样真系唔会喺香港个立法会度出现到咯。因为起码即系譬如。政府又好，高官又好，一定唔会有人出嚟好似台湾咁去撑翻学生，即系唔会有教授咁多教授、咁多律师、咁多学校，什么万人声援啲学生。 唔系啊，我哋都有个教授噶，最近出咗书啦，《城邦论》第二集， 陈云教授， 咪系咯？喂，大佬几勇武啊？ 系啊， 系嘛？ 系 喂，搞出埋书，整即系你明唔明咩叫出书啊？即系打击嗰啲攻略啊！出咗本攻略俾你教你点做， 系 咁出攻略嗰个系咪打俾你睇啊？唔会噶嘛， 系 系咪先？其实教你点做噶咯， 佢即系一个社运界抗争界嘅达哥， 梗系啦， 达达列神啊嘛。 好啦，我哋唔好抽啊阿郭思水啦。咁点解你认为香港啲人唔会去咁样抗争先？ 其实我睇返以前，即系我冇真係直接去参与过呢啲咁激烈嘅行动。 你觉得呢啲好激烈嘅？ 好激嘅啦，会打到粉声啦，呢个有伤啊，警察同埋学生都有伤啊。 OK， 咁、但系我就睇过好多呢啲大嘅反而。 嗯， 咁咧就系我觉得香港啲警察咧系。真系狠毒啲咯，即系比起台湾嗰啲，佢啲真系就住去到门口扯两下，跟住就即系会撤退咯。唔知系咪因为可能佢哋啲学生 唔系，因为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台湾嘅政府系民选嘅。你如果任何一个人落一个 order 叫警察去镇压呢班人或者驱赶呢班人，落 order 嗰个人系付上一个好沉重嘅政治代价。你要准备以后嘅选举，你就唔可以负担呢啲咁重嘅政治责任。 系呢样嘢同意，你唔同当年，譬如话李鹏嗰啲，佢唔需要负呢个政治责任，佢可能兼且可以上位添。 即系等于喺香港，如果有5000个学生咁立法会，咁我觉得系真系有4000个人系够胆死掹翻个5000个人入嚟咯。因为点解啊？有人落 order 啊嘛，咁边个落 order？ 秃鹰落 order， 咁秃鹰边个落 order？ 梁振英咯，咁边个叫梁振英咁做咗共产党？ 喂，唔系嗱。我哋阿 B 哥好鍾意讲中国历史嘅係咪 屌 咁啊以前嗰啲官逼民反啊嗰啲官都唔系民选 但係香港都曾经试过下 夹到嗰啲譬如话一个社会改变啊譬如话啲税制啊甚至乎分分钟可能系个革命啊改埋即系你都讲过㗎啦咩宋朝啊明朝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嚟㗎啦系咪先喂呢样嘢我觉得同你所讲嗰个民选好似冇乜关系喎你有啲拣嚟喎 Raymond。 我唔觉得我揀嚟我觉得你揀嚟咋喎我哋喺香港撑緊艇你突然间撑返去边度啫。 你撑返去中国古代你不如。 咪即係咁讲啊你以前嗰啲古代你以前啲改朝换代你都系咁样 啦。其实呢个错误嘅类比嚟嘅。有咩去个法国大革命之前攞嚟同呢个西方嘅民主而家个社会攞嚟做一个咁嘅时空错误嘅类比。 我意思咁讲呢个系咩个 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condition, 系咪系咪真系因为话喂有民选定冇民选即系话假设如果香港有民选就会系咁呢 唔系呢 你就好大镬喎。你咁样讲法就好大镬。因为人哋攻击你喎。 派咧，特別係嗰啲自由黨形式嗰啲咧，個中意喺度做一個錯誤嘅邏輯類比一個正確嘅邏輯對比，應該一個同一個時空、同一個區間做一個。做一个比较嘅话先系一个正確嘅比较㗎嘛。你突然间跨个时空咁远你不如跨个原始人啦吧。你不如跨个有巢市啊。 喂喂你上礼拜又唔见你讲嘢咁清晰。冇 Q 用啊真系。讲起就把火。嗱我呢度呢点解我之前有个引子我想讲嘅呢其实会唔会系其实我哋香港嘅市民 同埋台湾嘅市民对于今次呢个相类似即係话内地嘅一啲经济势力嘅入侵呢，佢哋自身啊嗰个感受系会有唔同。 嗱，今日咧我就喺花生档饭成嘅 group 铺咗阿蔡康永嘅一个 status。 嗯， 我欣赏佢做嘅嘢系做一个 publication， 即系佢做一个宣传系好 mile， 佢唔需要话青筋暴现嗰种闹人去小人系嘛？佢即 系你话教主啊？ 我唔系话教主，你话教主咩？ 我边度敢话教主啊？ 佢只系用一啲好温和嘅语言话俾人听，即系点解我做呢件事？佢将呢个权力比喻为一只魔戒，点解要魔戒啊？深入民心啊嘛，魔界系一个 fantasy， 系一个童话啊嘛，每个小朋友都听过知道噶嘛。你用一样咁深入民心嘅嘢类比一种咁无上嘅权力，喂，呢样嘢系即系深入民心，好易会 get 到个 idea 嘅。所以点解我话我好中意写字嘅人就系、是、佢用一种好软性嘅手法，令到短时间之内有人对佢讲嘅嘢产生共鸣啊。但系咧香港，你有冇咁耐以嚟揾过一个社运界嘅人讲我啲咁 mile 嘅嘢啊？我哋要掟汽油弹。冲入去，拉个冧家拎出嚟 啊！ 咁样咁，唔系呢一种咯。 或者林郑月娥落地啊！啊，你如果系咁样样嘅话，香港唔止喺度帮你杀鸡前，仲要掟汽油弹啊！ 咁嗰啲咧系咁样， 支酒过咗期噶， 一系咁样样。或者如果譬如你话文字咧，香港 火酒嚟个位， 唔系香港有啲人咧写文字嗰啲咧，喺网上 Facebook 写文字咧，都系譬如佢出嗰本书好犀利，犀利到咧佢嗰本书咧好似有神力加持嚟讲咧，中共咧都见到佢好惊嘅，会帮佢喺度建立城邦嘅。 唔系，但其实我唔知道你觉得咧呢件即系呢个咁嘅突然间出嚟嘅一个立院嘅斗争。是啲學生不滿馬英九嘅政府啊，定係其實真係佢即係排呢個中國先，即係兩樣嚟嘅喎。 唔係，其實係你話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嘛，就係、是、馬英九係在位咁耐以嚟向大陸嗰邊嘅傾斜，然後向大陸嗰邊傾斜係令到係台灣好多人咧，其實係嗰種。本土意識是更加濃烈的、 嗯、 因為你那個赤化和、向這個、中共的叩頭北京政府叩頭的、事實和很多譬如找阿連戰啊去見和蕭萬祥那些去見習近平啊等等的事實上是令到台灣人有些覺得他自己被矮化的。 我想還有一件事經濟因素我想講講的、嗯、其實你都今日都有讲㗎啦，其实而家香喺台湾入面嗰个经济即係或者啲企业呢，大部九十几个 percent 呢其实都系小企业㗎啦。点解呢？大企业去晒边呢？其实就好早已经过大陆。 嗯。 其实即係所以我之前我喺嗰个 group 度我都有讲话，其实而家大陆系咪好迫切地要收返台湾呢？其实佢已经冇呢个咁嘅咁急切性。因为点解呢？佢基本上揸住你个春袋㗎啦。你嗰啲大企业。是吗？你讲真啦，你嗰啲国台名啊嗰啲，喂佢讲真超级大企业㗎啦，而佢如果喺台湾嚟计，咁喂佢都已经过晒大陆。咁而台湾呢其实呢佢哋个经济架构呢好多其实大家唔觉㗎，佢哋系制造业系占好重嘅 portion。 啊，因为佢系做一啲 佢哋系工艺性嘅嘢。係啦，但系呢其实香港就唔系嘅。香港老实讲，你搵到间工厂你都叻噶啦。金融真系讲真，金融业系比较大啦。咁所以咧，问题就在于，如果大陆嘅产品系真系入去台湾倾销咧，对佢哋自己影响嘅生计就好大。 嗯， 但系香港讲真句啊，你我都系买翻嚟，我都系 import 翻嚟啫嘛。你如果有个 product 系平，我话俾你听，你几反共，见到只鸡蛋平两毫。你都会买翻中国嘅鸡蛋， 除非同我讲嗰只中国鸡蛋有问题。 系啦，除非系咁讲，所以变咗 剥咗只鸡蛋，原来就个菠萝走出嚟嘅。 唔系，即系两边嗰个情况。 唔系，但系台湾啲人即系即系赞成呢个就系话，哇，咁啲国即系中国啲人嚟做生意咁啦吓，哇，请晒我哋台湾啲人做工，咁啊即系创造咗好大嘅就业市场，咁其实系 benefit 翻台湾。 唔系，咁佢其实系 因为佢唔会带埋啲工人嚟噶嘛， 佢唔会过嚟台湾嗰度设厂噶，佢会过嚟台湾系倾销噶。我喺大陆度设厂成本平，然后我卖去你台湾啊嘛，系嘛？咁所以問題就係個受害嘅因素就唔同咗啦、嗯。你試下去台灣，佢好多本地本土嘢真係自己出產，或者標榜你尤其生果啦、 凤梨酥咯。 我唔系，我有第二个睇法，我有第二个睇法。台湾人系好有一种本土意识，呢个台湾系我自己养嘅。 嗯，佢觉得我自给自足。 我会喺台湾食翻我台湾最好食嘅牛肉面。 啱。 我会喺台湾食我嘅日本菜，因为台湾人整嘅日本菜好食过日本人整嘅。 嗱，我呢度特别要讲讲上次阿谭博讲嘅，台湾妹最靓喺龙坑啊！下次记住去嗰个地方。 龙坑喺大围， 你几时搞个团教？ 你唔好 我 啦，我即系话俾你睇，台湾佢都觉得我哋自己有本土最靓嘅女仔嘅。 咁但系相比起香港，有冇一个香港人觉得啊边度整嘅小炒王，哇全香港人去食啊？冇乜噶，即系香港嘅本土经济系唔足以 support 到自己香港噶。 香港嘅本土经济系咪例如嗰啲哇靓煲王新鲜咩？ 唔系，货金就本土经济啦。 嗱、啊，错晒。最代表本土經濟嘅，梗係城邦論啦，真係本土社買翻俾本土啊嘛！你都錯曬你啲邏輯。 但係佢喺德國出嚟嘅喎，佢算唔算出口轉內銷 咧？基本上係打個 round 啦，如果唔係點解啦？ 咪係咯， 即係香港人，香港人冇咗呢種自己 support 自己經濟、自己養自己嗰種概念，佢點樣搞本土運動？ 其實我都想知道，如果人人都寫城邦論嘅時候賣俾邊個咧？夠曬本土嘅喎。 唔係我買你一本，你買我一本， 咁大家一齊發達啦。 即系好似阿萧生讲嗰啲，嗰、那个系一个假嘅入口数嚟噶嘛？系即系你揸住我揸住，你搞大咗个数 吓。咁啊，我哋又成日差到好远。 系咯， 台湾呢一班后生仔，其实我觉得几感动噶。 阿唔系我，其实我觉得感动系我睇咗今日有个警察，台湾警察嘅 post 咧，即系落落咗班，跟住就翻去就写 post， 跟住佢就写啦，就话。其实今日呢我真係唔明点解大家会搞到你又伤我又伤。其实你哋呢就喺立法院里面呢就争取民主。 嗯、 我哋就喺出面捍卫法治。咁、 嗯、 其实大家系各自有自己一个好崇高嘅 core values 咁喺度啦，各自喺度即系敌人，但其实系应该系朋友咁样囉。即系我真係唔明点解会最后搞到嘩真系。是咁 咁啊 ，Donna， 你够唔够胆用传媒啊，即系用一个政党嘅身份去七一大游行嘅时候，揾下去啲差佬够唔够胆？佢话我喺度捍卫紧人民法治， 我系捍卫紧法治。 佢转头就走嚟闹你啦。 就系、是、其实我一开头咪就系觉得香港嘅警察系唔同咯。 唔系噶，你香港警察如果落咗制服，写咗个咁嘅 blog 咧，炒得 炒得咯，系咯， 已经炒得噶啦。因为你一定要政治中立噶嘛。 系咯， 任何呢啲咁嘅游行，你唔可以去噶。 系 系嘛？呢、這个所以人哋就退休个警长，佢咪够胆出席嗰啲咩？爱国运动咯，系、嘛？如果唔系佢着住嘅制服，佢边有够胆啫？系咪先唔可能啊嘛？ 所以我就讲翻，我开头就系讲，我哋香港唔即系唔系咁可行呢样，就系因为我哋香港警察实在太过捍卫佢哋高层。 除咗你话讲啲学生啦，那个宣传方面咧，鸡扒妹你有讲啦，咁好多人就攞嚟同我哋香港啲影帝啊，嗰啲言论啊，相比啊，黄秋生啊，嗰啲咁样啦。 黄秋生要俾人抽水抽到喊， 即系觉得系话喂，人哋台湾人宁愿唔要个市场。啊！我都要捍卫、你孤物论，你支持定反对佢，佢、有佢嘅理想，系嘛、 啊？ 但系香港嗰啲好似睇嚟都系喂北望神州，就算苦啊！你话阿、教主之前够忙，要请嗰个 杜汶泽， 杜汶泽，我都唔记得咗添。阿杜汶泽嗰啲，佢都系话俾你听，我一路赞你人仔，一路嚼你啊！佢唔可以话俾你听，我唔赞你人仔啊嘛。 喂，咁啊要讲下，如果佢要够忙，你估今晚边个够忙咧？ 今晚 揾佢老婆。 边个、 江金满啊？ 唔知道、 救我啊！我与身唔系与咩呼唤啊？ 韦家舒兰， 舒兰，哇咁难读嘅，韦家舒兰嚟为呢班香港人，为乜呢？到底我冇翻去凑阿孙，你凑唔凑？ 凑仔啫，唔系凑孙。 我唔好啦，我宁愿拣，我宁愿凑女孙。 讲呢啲嘢， 讲呢啲。 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即系佢哋个比较感觉上好强烈嘅，你系唔系真系台湾个市场养得起个？artist， 我哋香港市场养唔起，所以变咗都冇计啦。 咁啊，唔系养唔养得起嘅问题嘅。咁啊，杜汶泽嘅话事解就系话，我而家咩叫够串咧？够串就系我中意讲我嘢，同时间又赚够你啲人民币啊嘛。 其实因为可能佢死过翻生，真系争好远啊，杜汶泽。 因为佢去过台湾啊，再坐 唔系佢真系佢嗰时病得病得好紧要啊嘛，就嚟死咁就系啊嘛，所以佢有个新嘅体灵。 唔系，即系我对呢啲嘢，其实边个艺人讲啲咩嘢，其实我就觉得好 open 啲嘅，因为始终大家身份唔同，即系佢有佢 care 嘅嘢，同埋佢唔系佢自己食饭噶嘛，咁佢经理人公司。 唔系，但系佢要上阿教主度啊嘛。咁你黄秋生呢头上完，咁你杜汶泽啱上去， 两边都系老友，喂，咁算点啊？ 唔系，我就觉得好得意喎，即系点解有两班意见唔同嘅人，用两个唔同嘅原因去支持同一个人，用两边唔同嘅意见嚟支持同一个人， 即系等于一个男人有个老婆，有个二奶，咁你佢个朋友。啊个你又支持个大婆又支持个二奶咁即算点呢 係囉咁见到面系嗌交定咁咩 係啦但见到面佢都会嗌交喎如果咪应该好好喎系咪先 但佢而家见到面就系大家揽头揽镜㗎嘛大家。 你讲系边个啊呢啲咪演技囉呢啲咪方法演技囉。 喂大佬 艺人囉艺嘛人。 你冇你讲嘢一个三个影帝嚟㗎一个杜汶泽啊一个黄秋生一个姓王㗎另外一个又系姓王 㗎。Come on people, 你真系。算罢啦。 另外一样嘢 observe 到嘅呢就系台湾人出 Facebook status 真係出得好好。有一个女仔叫黄士齐即其实我冇乜点 study 过佢一个咩 黄士齐。 你抽得太远吓嘛。佢话喂我即係佢一个女士即係女仔后生女。 你讲呢样嘢大家分啦。 OK,OK、okay, okay. okay.。我妈已经七十几岁啦咁啱啱打俾我咁咩叫服贸啊咁我解释俾佢听咯。即係如果你走在马路上啊看到的都全对外开放就对啦。咁阿妈啦喎我不懂我不懂。咁 我再。 屌啦成。好似又话唔讲粗口㗎第三句啦。咁人 我哋 人流物流金流文化资讯全部都开放啦。佢讲完呢一样嘢佢阿妈都系明白。你讲清楚啲啦。咁佢用一个好利民嘅方法咋。咁即系我而家除晒衫呢喺街等光禄中国呢啲大佬嚟摸我就啱啦。我妈即刻反应，咁你快啲去立院占据、占领佢好啦。喂，呢啲嘢即系香港有边个家长做得到咧？ 我啲家长，香港嘅家长就会教你即刻去抽水， 抽边个水？抽啲咩？ 你有人剥咗衫喺度任摸，你仲唔即刻去抽水啊？香港最叻抽水噶嘛？ 唔系香港嗰啲阿妈通常话你剥晒衫俾人哋抽水，咁你着翻件衫咯， 冻亲啊！ 即系着翻件衫都系继续抽， 唔系咯？其实 佢阿妈就话。真系 噶？其实咧，嗱，呢个无可置疑地咧，即系而家个社交网络咧，就的而且确系推动咗好多呢啲运动。但其实你哋有冇考虑过一样嘢，就系其实写手都好紧要。香港人而家写，无论中文定英文，都唔系好点。你台湾人你都觉得佢靓，台湾人写嘢真系好有深度。 系 咁，譬如隔离台嗰个叫郑松泰博士，咁你觉得佢写嘢如何咧？ 哇！我冇睇过。 点啊 ，Raymond？ 你觉得佢死？ 我冇睇边人睇嗰啲嘢。 咁人哋话晒都博士，虽然个博士喺大陆。 我哋边？唔系边个？ 切！咁阿Tony Choi都话阿梁振英嗰个牌啊，都喺东莞五嚿水买翻嚟啦，嘥气嘅系咪先？ 呢啲成所谓叫社会运动，即系香港如果要有 人，你讲五毛党真系 即系。如果呢啲嘢要搞得起嘅话，第一即係家长要支持啲仔女去做呢件事先啦。即係我睇唔到2011年即係有一班傻佬下喺呢个中银对开坐喺度同差佬对抗嗰刻，有啲阿妈阿爸会叫人去。 唔係㗎，你阿 B 哥有讲过喺行走天下係咪，你话啲的士佬佢一上车佢都会同你讲好多佢啲历史啊，佢啲政见啊。台湾嗰次其实台湾人普遍无论任何一个你觉得佢一个屎井嘅人，佢都好有自己嘅一套政治理论。香港人唔会嘅， 喂，反而广州人都会喎。 系啦，但系你留意 下，反而广州人 香港人的士，你多数上去佢都会同你讲下今日报纸头条讲乜。但系其实佢冇自己 attitude 嘅，佢一系话俾你听啊，我好唔中意你李卓人。因为我都唔中意佢嘛，所以我唔开佢名啦，系咪先？我好唔中意李卓人，或者有啲人话喂我好支持民建联或者点样都好，就咁多噶啦，冇自己个烟势噶。台湾人唔系噶，有啲人会同我讲到话点样打反攻翻大陆，好得意噶。咁其实咁嘅文化孕育出嚟嘅小朋友，佢哋睇嘅嘢咪唔同咯。所以你好多时候有人闹，喂你香港好多港珠。老实讲句真㗎喎，我哋以前嗰代殖民地我哋真係唔理好多嘢㗎嘛。 唔係，因为其实係以前英国佬，有啲人讲係一个英国佬嘅阴谋嚟嘅。佢喺个民生上面搞得好好。 係啦。但係你就完全唔记得自己嘅根嘅。 冇错冇错。 所以你讲真句，所以变咗你嗱，老实㗎，我諗我哋在座四个你试下游说自己嘅老豆老母唔容易㗎。 咩游说做咩先？ 即系假设你嗰个政治立场啊！ 你知唔知我老豆一路揸车一路倾偈咧？我会成日顶你个肥，踢呢个肥佬落车，屌！一系就我自己落车啦，即、 啊、 根本同佢拗唔到。我阿妈一系惊是打个爆血管，两个都高血压。 佢同你个政治立场唔同， 咁啊，好唔同嚟噶啦嗰啲 吓 吓，即系佢绝对 唔系喎。 你知唔知我屋企啊，真系听个电视机啊，24小时里边真系开咗20个钟，而20个钟里边有16个钟系播紧亚视噶， 系咩？ 系啊， 我又同你倒转喎，我老豆老母系反共，我以前文革俾人斗过噶， 倒转。系啊，真系想入上咯。 系啊，我谂住入政治局常委喎，唔同喎又。 你做白宫发言人啦，你。 Donna 咧？ 我屋企都系有啲哇，就赞丝袜赞到不得之了噶。 唔系，其实 我 系 有惊。 我唔系，我其实明白。 唔知，但系你又唔好意思驳佢。 每一个人随住年纪， 唔好意思， 佢嗰个政治取态变咧系合理嘅，真系会变嘅。呢、這个我明白嘅。咁、但系有阵时候即系话，等于我话俾听我老豆，我老豆第一时间佢同我讲，佢投票系去玩嘅。因为佢觉得我参与咗呢个运动，但投边个其实佢唔 care。而第二样嘢佢系真嘅，系真系睇下边一个派嘅种啊或者月饼多。 系啊系啊系。 佢系 社区工作真系睇嘅系。 咁问题就系、是，即系我又觉得佢每个人嘅取向我会俾你，但系你谂下喺香港呢一种生态落嚟，同台湾嗰种原本嗰种生态，你好自然地两边地方嗰个睇政治呢样嘢系唔同。 但系点嚟嘅？其实佢哋都系嗰10零20岁嘅啫。 最热血系嗰个时间，你有冇睇那些年啦？ 冇啊，啫， 系嘛？即系嗰个时 包袱啊嘛。 唔系，同埋喺 每个月成有理想 啊嘛。做到咧，其实 香港边有大学即系嗰啲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re 嚟嘅啫嘛。 因为 佢都系揾工嘅啫嘛。 香港大陆即系香港个大学真系唔系教你思想呢样嘢。 譬如小学、中学咁咧，大家接触都系嗰部电脑，都系嗰个 internet， 都系 Google。 咁你有几多个黄之锋啊？第一个 就系咯，点解咁罕有嘅咧？香港？ 嗱呢 节 系咁，唔系啊！香港咧，其实咧唔系个大学冇啊， 真系唔。 你话大学冇嘅问题，所以教主要搞间菠萝蛋子学院嚟清啲人嘅党嘅思想咯。我哋下一节再讲。 个 assist 觉得系同我有路嘅。 哦、 所以咧，佢就觉得可以开廿文廿武， 哦，俾个閪佢舐个， 系啦，而亦都系头先所讲，就系佢想博表现，因为成扎高层喺度。嗱，我都问过好多朋友，我可以点样拆解？我最中意嘅听我嘅意见一招就系话即场吧，哇，好痛啊，哇，你影啊，唔好意思，好痛啊，只耳仔，你攞影咗先啦，咁样。罗克道开工， 坑窿两面刀， 我系 Win， 我系 Share。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基本上第一節嗰個總結呢，就係即係港豬都係抵交叉死㗎啦，就係冇人幫到啲港豬嘅，即係如果你自己鍾意起來反下嘅，咁大家反下囉，不過你反嘅時候身邊嘅人當你契弟咁望住你，咁又點呢？係咪掟條毛巾又話你好暴力啦。 不過我諗一個地方嗰、那個點講呀，個風氣都好緊要。我諗如果下我哋香港而家咁講啫，如果我哋真係喺台灣度出世或者喺台灣受教育，我諗而家呢一剎那可能喺曬一度都未定。 嗯， 即係我覺得大家個風氣，即係有陣時咁講囉，邊個第一個去呀嘛，阿教主點講呀，我講下咋嘛，咁你冇計㗎嘛，係咪先，你真係有人帶起去 呀。教主都講喎，成日鼓動風潮造成时势咁样咯， 讲下啫嘛，咁好啦，一讲都话要移民啦。前嗰排系咪有个 Facebook 讲啊？ 系咪你 讲 移民先啊？ 唔系48000去台湾啊？系嘛？系嘛？咁啊，我哋香港而家我哋个政府， 我哋另外个主持啊喺 Facebook post 啊，我哋个花生谷 吓48000咁鬼平嘅，系咪？其实讲真句，嗰啲即系一两个礼拜玩完包脚丸嗰啲翻嚟噶咋？ 你竟然带我哋去啫？你讲得咁熟， 唉，唔好讲呢啲啦。咁啊，我哋香港政府咧都整翻个地方俾我哋香港人去移下民。 系、哦，听讲呢单嘢系好似系你醒俾政府嘅，你又有写个文嘅、哦。 唉，冇咁讲，我嗰时写就写大屿山啫，我冇谂过佢系南沙啊，大佬， 大屿山 南。咁你嘅原来始作俑者。 系冇咁讲，冇咁讲，两三年前嗰时佢都 捉出嚟， 嗰时佢都未选，系咪先？不过呢啲间唔中写下无聊嘢，咁佢真系听冇计啊。嗱，咁啊，嗱，先讲紧啦，我哋有其他花生台嘅主持咧，就呱呱嘈嘅呢样嘢啊，香港殖民去南沙。咁啊 ，Raymond 去过南沙未啊？ 都未啦。 南沙 OK 嘅， 其实我真系去过。 系啊，南沙系 OK， 即系佢冇，佢冇冇深圳、广州嗰啲咁繁荣，但系基本上嚟讲，即系话地大物博咯。 似唔似中山咧？ 我谂比中山又争少少，因为佢中山系旧啲。 唔系啊，而家好新啊，中山。 我去嘅中山的位置咧， 咁 你洗头 嘅地方又唔知嘅吓。 但我真系觉得好荒谬嘅，南沙系嘛？ 喂，大佬， 我去咗 买咗 荒谬嗰度啊？ 唔系买咗笪地咁耐都冇乜发展，三兄弟互相喺度嗌交，你有乜计啊？ 唔系，其实嗰时我真系跟阿霍生上去睇南沙。 你又有冇料爆啊？喂， 边个霍生啊？想问。 系咪霍元甲咧？ 嗰啲啊， 定系啊？系咪霍元甲？ 咁佢即系嗰次即系去一个团，咁啊顺便去埋南沙，咁佢带我哋去睇啊！我即系嗰时霍英东已经过身噶啦，咁啊先带我哋睇呢个霍英东博物馆，嗰时未开放对外嘅，咁佢睇哇好劲好劲好劲，真系好靓。咁啊，仲就带佢我哋睇咧，就话即系坐旅游巴啦，就指啦。啊！呢度咧就係以前霍英東咧就捐咗8亿啊，俾科大咁咧就會做一個用5亿咧做一個研究咩咩中心咁樣咯。但係一片大草地嚟嘅，好似沙漠咁樣咯。 咁大陸都係咧，而家你話發展到慶合合嗰笪前海嘅話，都係 嗱，我其實就 exactly 講緊前海呢樣嘢。 嗯， 我哋呢度啲主持咧就成日話：喂，你又將啲窮人移曬入去南沙。系嘛？咁人哋又好惨，你呢啲唔使讲噶，你问阿土， 都去 阿土肯定系会讲呢啲噶啦，系嘛？你睇下系咪大军阀咧？睇佢会唔会又呱呱虫？ 唔系会系咪响老汉 发生 过？ 有讲 系 喂，其实十二五规划神咁早已经有笪地方叫前海。 嗯， 其实前海咧就唔系话将你啲穷人殖民去嗰度啊，相反啊， 佢系将你个人才掏空去嗰度。 系啊，最有钱、最劲嗰班唔该你入去。 系、例如阿 B 哥嗰啲叫佢入去。 唔系你直情入常啦，入钱 喺前海。 入常唔好啊，而家因为北京空气 中 南 啊，系常平啊，俾人打嗰只啊，拉你14日行政拘留嗰只啊。OK， 咁你其实嗱。你而家好得意㗎喎，你如果係咪真係话抽干晒你啲经济，好似台湾头先所讲、喂我将你个春袋揸住，其实剩返个香港你咪慢慢玩囉。 你唔係我都觉得似呀，佢其实係阿爺即係中央嗰边呢，习近平嗰边呢，佢其实将香港分开做两部分。 冇错。 一部分呢佢係嗰啲专业人才，嗱因为呢嗱如果你哋而家用钱嘅话呢，大陆大把。印40000亿、100000亿、200000亿落嚟，香港掟死你都得。 人啫嘛。 系啊，咁其实系你香港其实系最值钱，其实系啲人才同埋个法制嘛。 咁但系你揸住好大劫银纸，又或者你系负责俾钱嗰、那个，你真系觉得前海一笪地方你系即系你 唔系投资？唔系如唔系佢因为咧嗱，而家掩握到一个问题啦。你譬如 法制。 唔系一个法 系用香港法律噶嘛，嗰度佢可唔可 行 啊？真系 唔 系佢咁嘅。其实咧，你任何做大陆生意啦，你睇啲合约啦，通常都会有写话，如果万一发生仲裁，仲裁嘅地点喺边度？ 系咯，佢法律 通常都系喺北京咁样啦，系咪先？但系其实如果呢个仲裁嘅地点喺香港咧，其实呢一样嘢本身就已经俾到你信心， 好正系啊！ 某程度上已经俾到你信心。你香港同人签合约，你最兴讲噶啦，有乜喐我告你咁。喂，你试下喺大陆。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你北京打完攞住个班令落到嚟我地方，我睬你都傻啊，系、嘛？咁你其实点解好多时候外资搵香港做跳板，都系因为个法制。 嗯， 难得嘅就系佢有一个地方画个空白出嚟，话俾你听，嗱，我呢一套我跟你。 嗯， 其实某程度上虽然隔开咗啫，其实即系将香港嘅版图扩大 咗咯。 系嘛？你回归17年，一部咁少嘅基本法执行唔到，你真系信嗰个地方会行到香港嘅法规？ 唔系啊，因为其实你咪谂 香港，佢其实嗰啲 business 嗰啲 law 嗰啲咧，佢其实行翻香港嘅。咁我已经足够㗎啦。 因为其实好简单咋。 喂，但係我又唔明，我都唔通法院又起一个即係。 咪佢咪落嚟香港打囉。 譬如嗰啲譬如大陆嗰啲好多啲侵权嗰啲，或者係佢嗰个商品说明嗰啲不符嗰啲。你如果你跟大陆去大陆嗰啲法院打死啊，如果你譬如跟香港啲系咪叫 SOGO 啊 ,Sales of Good Audience 啊，嗰啲 misrepresentation 嗰啲，如果你跟返香港，喂，嗰啲人觉得做生意好有保障喎、 啊。係啊， 咁 有呢个 街上 喎。其实仲有加埋一样嘢嘅啫，其实前海如果你话可以取代香港呢，最主要系加埋嗰个开放资本帳。 嗯， 即系你汇入去，即系你而家大陆就系、是、我入钱入嚟投资冇问题， 到你入钱入嚟都有问题， 但系到你唔做攞翻出嚟，你又系好麻烦噶。 你要经地下钱庄， 系啦， 但地下钱庄你就。 有风险噶嘛？ 你呢阵时同公安嘅关系好咧，可能下一手啲公安换咗人嘅话，你就碌街噶咯。 你最近啱啱先讲紧啊嘛， 个钱庄唔见咗噶啦。 唔系啊，有条友仔玩咗100亿啊嘛，罚咗3000万之后，连着埋草都唔俾埋你啊嘛，系咪先？呢啲嘢你点 搏啫？ 同埋好老实噶，如果我同我老细讲，喂，我有笔钱2000万要汇落嚟，经地下钱庄，其实个钱庄系我都得噶。 系啊， 我收完你话俾你听，冚咗一个问题，系咪先？咁所以如果呢两样嘢，我谂开头前海棘喺度咧，就系呢样嘢。 嗯， 老实讲句，有笪地要起楼有几难啫。 系， 而家问题边个肯入去？因为我都去过，我都去睇过。 嗯， 咁但系点样南沙？咁跟住啲人讲紧话咪老人家搬入去，其实系咪真系搬入去唔得先？好多人成日讲，嗱阿土咪话啦，啲老人家要落嚟香港，点落嚟啊？咁贵车费，阿明嗰啲青筋现埋。喂，你有几可见你自己老豆老母啊？而家系嘛？你可以上去探佢噶嘛？ 唔系，同埋系依家其实 你要个老人家真系， 而家其实 老人家未入去南沙之前咧，佢其实系喂好多年嚟香港啲老人家去晒呢个祈福新村同埋 张 家 头啦， 系啊，真噶、 啊， 我就觉得南沙发展唔到，其实背后原因就系因为当地嘅政府唔 support 嘛。如果咪喂你谂下啦，放英东30亿掉落去。 系啊， 起真系起条草出嚟噶啫。 阿 Donna， 你系中国政府，你广东省政府啊？ 广东省政府 你都系你 welcome 啲有钱人定 welcome 啲穷人嚟啊？ 有钱佢都唔 welcome 放英东咁样。 如果感觉 条都唔俾你起条。 唔系，其实因为我谂系有啲资，因为嗰度咧，譬如有化工厂啊，定成嘅，其实嗰度已经有。但系问题就话当对当地嗰个劳动力个增加咧就唔系好大， 嗯， 系嘛？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最紧要钱同埋人才泵过去啫嘛， 系冇错 吓。其实我谂佢哋倾唔掂嘅，其实纯粹系一个规划性或者定性嘅嘢未倾得掂啫。但系你话如果普遍性嚟讲，喂，我开放呢笪地方，我如果系好似前海咁，喂，你真系唔知点解有一扎外资啊，有扎人肯入嚟嘅，喂，跪喺度。 小炮仗啦，系咯， 大佬嗰啲 好红地 成条村嗰啲女全部即刻有嘢做咯， 即系咪即刻要喺会展度开个招聘会？ 喂，你谂下，一可以有几多100,000人帮你洗脚啊？ 咁你 捉到你脚都难啦、啊，系咪先？佢全部有嘢做啊嘛。咁但系而家你入嚟嗰班老人家，你真系帮佢洗脚系护老嗰只，冇钱收的，大佬。佢哋一定会有反弹，所以咪报纸咪话咧，人哋内地咪 reject 咗你。唔系， 老人院隔篱起好多嘢噶嘛。 佢讲 咩乜城咩娱乐城 冇关系噶，住喺嗰度嗰班人系老嘅，就冇钱俾你赚就冇钱俾你赚噶啦。 同埋你应该明白到老人家翻大陆嗰啲消费模式噶，佢哋中意买餸煮饭噶，佢哋唔会出去消费噶。 佢哋真系中意格价，边度平洗头平。 好似我老豆咁话俾你听，冇嘢做，我陪佢行街，佢同我讲，不如你陪我行街市啊，咁样样噶嘛，老人家系咁噶嘛。 我都中意行， 系咪先？ 超级市场。 咁你谂下啦，喂，如果南沙点啊发展呢个街市业？ 家乐福啦， 整大唔会家乐福，佢哋都唔行，佢哋净系叹冷气唔买噶，系咯，系咪先？咁所以我话啦，其实呢样嘢，我觉得香港人系唔使奇怪嘅。你哋一方面系投诉真系唔够地方住，系嘛？咁然后老实嗱，其实有一样嘢几得意嘅，香港嗰啲人咧，其实你认为有钱嘅系中年人定系老年人？嗱，虽然阿明成日话老人家系好穷啊， 其实系老年人， 其实老年人， 老年人 代 cash 嘅老年人 啦，系啦，所以其实如果佢可以 香港消费劲嘅话，但系全部 on credit 噶嘛， 唔系，唔系，佢哋系真系揸最，因为老特讲佢哋个财富累积系越老理论上越多， 个20-30万一定有咯 cash， 唔系啊，如果你话反而中年人未必有佢哋咁，即系唔知吓、 啊， 你咁讲， 你有 咁问题就系话佢哋老人家如果佢可以安置到自己嘅地方。咁可能譬如话有一部分嘅钱可能帮到啲中年人佢哋去置业、嗯、或者为可以简单啲为我自己旧嗰层烂鬼楼我俾个新抱住俾个仔住或者之类咁我有地方住啦咁样。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啦、 啊。係如果就从一个好宏观嘅即係用呢个隔离台。隔离台啊！呢个梁锦祥嘅毛嘅你话就系好宏捻观嘅角度睇个经济嘅话咧，喂，你譬如你个经济 唔讲粗口， 唔系你经济嘅 fat， 你个经济嘅 fatness of production 嘅话就是 land labor capital 同埋 entrepreneur 啊嘛， 冇错。 但系你譬如你香港系依家个香港个经济咧，其实系发展到某个 area 咧，有个叫 diseconomy of scale 啊。 係抓返來，因為你個土地同埋個天然資源所限。 是啊， 你是再增加啲人，譬如啲大陸嗰啲自由行落嚟，再增加啲資本落嚟，或者你香港係理工大學嗰邊有嗰啲啲 R&D 幾犀利都好，你香港嘅經濟好難再推動上去。 嗯， 咁你譬如依家其實你係咪所講，好似阿伯頭先所講，係將香港某程度上個版圖面積是擴展到去前海同埋南沙嗰 度。唔係，因為我呢樣嘢係我同阿銘成日諗，即係可能方向諗嘅嘢唔同嘅，就係話啦，究竟其實係應該行前南沙模式定係行前海模式？ 其實係雙軌。 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如果你將 嗰啲 抽走，你個香港剩翻啲乜？或者我係將香港某一啲地方嘅人抽走，令到香港繼續去點樣？即係變咗兩個方向，其實而家係一個樽頸嚟嘅。系嘛？咁我就只不过系话啦，有阵时我哋有啲听众嘅朋友，成日当然啦，大家都好大爱嘅，好怜悯嘅。有阵时候我哋都话啦，喺一个即系我哋我哋右派啲嘅人咧，主观有一条线 ，budget 系一条线，我哋喺边一个位度落？ 嗯， 系嘛？如果唔系你话喂，样样嘢都唔得，冇得妥协嘅时候，将会嘅发展会系点咧？老实嘅啫，真系发展到唔到嘅话咧，能够走嘅一定系比较有能力嘅人。我好相信，一定系比较有能力嘅人。佢未必一定要去南沙或者前海移民去台湾四万八，系嘛？或者好似我咁，我唔系有能力啦。不过我都谂住，喂，去泰国系咪有啲去美加去澳洲，剩翻落嚟嘅会系点咧？ 冇错啦，嗱呢样嘢 remove 到问题，其实系涉及咗一样嘢，系似系一种叫做好多人担心系一种换血。将前海同埋呢个南沙一种双轨嘅模式，老人家或者啲基层啲生活系觉得系好困苦嘅，就拱佢去 好似 filter 咁，即系或者 拱佢去南沙 啊， 咁啊搞好多嗰啲嗰啲基建啊，加嗰啲，总之等你嗰啲生活容易啲过，咁啊拱 Q 咗你过去。咁另外系香港最值钱啲人才，将你人才咧，藉住人民幣嘅資本帳逐步開放或者離岸結算呢個衝頂，就將你呢啲金融嘅人才或者一啲專業嘅人才拱咗去前海嗰邊。 嗱， 將佢雙軌嘅模式咧，將 你覺得有問題定冇問題先？ 咩啊？ 你覺得有問題？ 唔係呢個其實係， 唔係佢自在講嘅啫。 唔係呢個其實咧， 真係㗎？ 唔係。住係，然後就內 ，sorry， 我驚唔到啊！ 然後內地嘅資本咧就落嚟香港，即 係 香港嚟一個交換。 呢度我幫阿 B 哥接播， oh, okay. 因為點解咧？ 最後一句 get 到， 唔係我哋第一 part 我哋有講台灣，台灣就講嗰個服貿啊定成啦，就係話基本上唔想個市場俾攞走。嗱，我哋咁諗，而家有好多人就話：喂，香港好多港資啊，地產霸權打咗嗰啲地產霸權就好啦。咁系唔系换咗红色资本，你 就 会开心好多 咧？呢个其实个思维上， 啲人话南沙其实就系、是、啊， 唔系我唔理，唔系我先讲翻，我先讲翻香港先啦。嗱、啊，我就记得以前咧有一次喺乡土度睇，话、有啲地拍卖，有啲红色嘅资本加落嚟香港投地，荃湾都有，荃 唔系嗰个 荃湾湾区。 啊 百利宝好似系， 唔系百利宝，大陆嗰间 万 科， 万科系啦，跟住啲人就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啊！你嗰啲咁嘅地产霸权咧，而家冇肉食啦，我大陆揾啲红色资本加落，我心谂系唔系真系咁开心咧？ 其实仲大镬，如果譬如香港， 佢赚完你钱搬翻翻去。你真系食条毛啊！ 系，同埋大陆咧，佢其实系有个利润，即系点样样啊？佢其实好多嘢要为国家服务嘅，佢有个譬如成品油价格限制啦，电个价格嘅限制都唔俾你提价啦，唔似香港咁容易提价啦。基本上佢喺内面咧赚到钱咧，佢如果落咗个资本落出嚟香港，就喺香港汤你填翻里面。 系啊，你譬如话好老实咁讲，我香港就算赚咗钱。然后我就去翻去买我阿妈其中一件独资产，然后蚀咗啲钱佢，我帮咗个阿妈，我连税都唔使交俾你香港。哇，你会觉得好 happy 喎，我觉得好奇怪喎。 你譬如而家其实叫做好啲，其实系嚟香港买两间电厂嗰个就系南方电网集团同埋呢个中国电网集团，系国非上市嘅国务院嘅直属嘅公司嚟嘅， 系啊， 即系过万亿，即系嗰个中国电网嗰、那个，即、就、系、是、个党委书记好似叫刘振南上下啦。佢即算系叫做国家直接嚟拼噶。如果佢唔系呢啲企业，唔系国务院嘅直接企业， 譬如李鹏个女，你香港买中电广灯嘅话，第即系嗰间中国电力嚟香上上一次嗰间，第二日你香港啲电一定比李嘉诚贵好多。 唔系啊，你仲有奇怪噶嘛？你台湾你都话喂，我支持本土，我就支持本土消费啊嘛。你香港使多个钱啊，贵两毫我都孖到你阿妈都唔认得啊！佢好得意噶，我哋香港人。是吗？你讲真的，你譬如你去台湾话俾听，你买本土嘅嘢，你买花生。你我花生台买嘅黑金刚喺台湾好贵㗎。但佢哋真係会有好食啦，当然係咪，但真係会有人买㗎嘛。嗯、你香港有咩本土嘢係有人肯支持有个市场。 你 去 定。 蛋 挞 囉。 唔係 成邦论。 大出大啦算係成功㗎。 唔係成邦论啦，金金大师拿住几十张相啊，大佬。 又签名又剩。 可能送本俾你呢，係咪先。 太昌蛋挞嗰个算 咪 叫成功。 唔係，所以话 service 或者定成都仲有。咁我有时都讲囉，好多人话喂你啲人买楼嚟收租你衰格。喂大佬，如果真係俾内地嗰班人买晒，人哋真係同你讲句啊，如果我唔租俾你啊，你真係玩单啊。 唔係，佢哋会咁讲。我而家落嚟买你啲嘢，我使顾及你弱小心灵啊 ，just because you are for this， 系咯， 咁样讲啊嘛， 系咪先？ 系咯， 所以其实我成日都话，有时候基本上我哋香港人，你自己都要反思个问题，系反系要嘅，我哋真系有啲嘢系睇唔顺眼。但是不是真的开始已经脱离了个现实呢，咁样。 喂，咁但是为什么咁诡异呢成件事。朝头早又话冇梁振英又出嚟讲就话嘿报道事实不符咁。跟住傍晚时分就话我、哦、研究完唔得咋嘛。 As usual 啦，佢有边句嘢讲咗后面会赢返嘅。 其实呢个 係快咗少少啫。 唔系其实呢个系其实系一定一种中央对香港嘅事务一种既定已经一个方针嚟。 其实是不是我哋有机会都要，如果要问问下金钟人呢 金钟人啊， 你有冇佢电话啊？ 我有啊， 打俾阿金钟人问下点解啊嘛？ 因为 白宫发唔系 白宫指错高发言人， 唔系因为咧香港咧嗱、譬如呢个去香港人才去前海嘅话，其实系你如果系。人民币继续嗰、那个价格啦，向上升嘅话咧，咁佢其实系香港嘅人，喂，你对人民币有憧憬嘛？个资本账有憧憬， 冧紧啊，大 B 哥！ 但系佢其实唔好想撞到，而家冧紧啊嘛。咁其实系会令到打窒咗一啲嗰、那个叫做换血，将个人才掏空嗰、那个。时间就会延长咗咯，咁其实系嗱，而家譬如广东点解咁需要同呢个香港嘅融合呢？有冇谂过啊？ 咁你发展佢而家嗱，佢即系如果要讲呢个 topic 就好鬼大噶啦，系咪先？不过老实讲句，而家香港真系个经济动力系唔够 嘅。唔系我由头到尾都 grab 唔到，就系话究竟呢个政策究竟系一个政府推行咗，真系实质有人参与嘅嘢啊？定还是 倾下啫？ 其实系一个中央。 阿张志刚话 brainstorm 嘢嚟， 其实系一个中央已经内部有一个拍咗板嘅政策嚟嘅，将你香港两边嘅人两极。留一边啊去咗呢个南沙，一边去咗呢个前海。 你有冇见过呢个废物分流啊？一掉落部机度，啲金属啊飞呢边，纸啊飞嗰边啊。 你上高啲，再换住落嚟，咁到时就唔紧张，你香港有普选，因为你一定会选阿爷嗰边。 嗯，这个亦都系事实嚟嘅。 呢个其实系解决咗呢个香港一个政治嘅问题，亦都系依家譬如这个广东省委啊胡春华呢的一个政绩来的。是不 是是啊，那今集不是今集。 做吧 我坐两分钟跌了个钟看不到个钟我找个钟。 我要在这里面。 亦都是这个广东省委胡春华的一个政绩来的。 我们不要出声，但是B哥催促你两分钟。 他是中国问题专家来的。 因为呢你依家呢譬如 但呢啲嘢真係咁易執行得到咩？ 唔係佢所以 要加快 对前海同埋对南沙嗰边。 呢个係对嗰啲基建发展咋嘛。但实质上呢远睇系咪真係咁快執行得到呢？ 即係起条桥都好难。 你要大家真係有个 即係有個 mutual trust， 大家知道會跟住啲乜嘢嚟做。而我信得過你，你信得過我，大家先會做。 當然，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你有去睇過嗰個龍崗，佢哋起嗰條鐵路啊，嗰條叫咩？龍崗，龍坑係台灣靚女屋企，龍崗， 龍坑喺沙田， 喺深圳鐵路，你見到佢哋起係可以24小時咁起嘅，因為佢係唔需要有法制，我唔需要限制，佢哋要發展係可以好快咯。 呢集休息一陣，唔係呢一節休息一陣先，係真係實在。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个 assist 觉得系同我有路嘅， 哦， 所以咧佢就觉得可以廿文廿武， 哦，俾个閪佢领个， 系啦，而亦都系头先所讲，就系佢想博表现，因为成扎高层喺度。我都問過很多朋友我可以怎樣拆解，我最喜歡的聽我的意見一招就是說即場辦，嘩好痛啊，嘩你拍了不好意思好痛啊，就是你拿拍了先啦，這樣 羅克道開工， 坎路兩面刀，我是 Win， 我是 Share。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哎，这个来到这个破击会时间了，我们的嘉宾和主持不知道有哪边。哎，今天我又要硬顶了。哎， 这个真的难听啊，大佬。 哎， 我还以为我踢你啊，怎知你踢我，原来你踢两个不在道的。哎，这个真的不知道。 不是，这个讲返是不是啦。今位呢依家呢广东呢个省委嘅书记胡春华呢，佢算系两个即系如果60后啊，如果而家接未来接呢个习近平班嘅话，一定系60后啦，系咪先，因为你要做10年㗎嘛。咁，喂，你无可否认系胡春华同阿孙政才，因为得两个60后入呢个政治局委员㗎嘛。而60后嘅中央委员唔多㗎嘛。但系而事实上胡春华系胡锦涛嘅人嚟㗎嘛。咁所以佢要做呢个两大嘅政绩啦。第一大嘅政绩系将呢个广东嘅旧有势力呢，就系将佢清剿啦。例如广东有咩旧势力呢，当然不得不提呢个叶家啦。咪先啊。咁叶家呢，当然系叶家，譬如叶选宁啊。嗰啲呢，佢因为军方里面事实上系有啲影响力，同埋习近平都系叫太子党襟兄弟嚟嘅。咁所以系慢慢呢俾呢个叶家淡出啦，咪先。咁例如叶家都有个孙女喺香港唱歌啦，咪先。你咩边个啊？咩啊？ 如果我仲 嗰个咩 Candy and Mobin 啊？ 哦，系咩？ 嗰个有个系啊， 其中一个 叶建英个孙女嚟噶， 啊咁 系啊， 我即刻两只眼发光要沟佢啊，呢啲沟咗唔知有咩驸马做呢啲就成， 咁佢哋慢慢 都会知。系佢咩？咪有个名媛啊嘛，叶咩咧？我 唔系嗰个系叶， 你个女仔又系 叶选廉嘅女嚟嘅嗰个。叶选廉嘅女，万 宝宝 系啊，叶选廉嘅女， 我哋嘅知识之后就万宝宝，其他人都好似好 咁未远咧。系啊，咁譬如有啲系以前唔系佢有个孙女做 fashion designer 噶，即系同埋搞啲 artist 公司噶。即系佢其实慢慢喺政界嗰方面系撤出咗噶啦，叶家。 但系你预计呢个即系前海嘅发展，即系到几时会实行出嚟咧？ 唔系佢会，我觉得佢会加如果呢个人大陆个经济未唔爆煲嘅话，其实系会有个憧憬，令到香港嘅人才扭入去，因为始终嗰度系一个人民币资本上对外开放嘅一个叫做试点嚟嘅。 但呢度牵涉到一个问题，就系不断印人民币系咪支撑到经济？ 系啊，唔系，所以就要睇啊。如果大陆嗰个经济 confirm 咗系去到樽颈 drop 落嚟嘅话，而人民币印多咗嘅话， 咁咪唔会做嗰件事咯？ 系啊，佢咁就对人民币个嗰个资产个憧憬就破灭咗。咁 对人民币资产 憧憬破灭咗嘅话，就唔会 系对佢个资本账开放有憧憬啦。 但系其实地理环境 wise 嚟讲，其实可唔可行嘅咧？譬如环琴系咪白环琴啊？你讲 环琴喺 澳门啦，即系环琴同澳门就即系一条隧道就过到啦，其实好易控制，因为 extension 咁嘅啫。咁但系譬如而家去到呢、這个， 唔系而家其实好快， 南沙也好， 前海也好， 前海也好，会搭好耐车。 佢其实系点嘅情况咧？其实佢揾一个地方做 standby 一个 backup。吓，系澳门佢有个 backup 系横琴， 横琴咯，吓 咁你譬如话你香港个 backup 就应该系嗰个前海啊、南沙或者定 唔系前海，其实我觉得佢系 唔系好大噶， 咗唔系划咗一笪地方将你啲中环价值啊或者 ICC 价值嗰啲人啊 摆入去， 将你逃咗入去， 因为佢可能觉得一样嘢。我喺香港，譬如话我要假设话我要收回个主权或者我控制到，佢发觉好困难。咁我就先俾嗰啲中环价值嘅人摆咗入去。嗱，好老实，你问中环价值真係㗎，有奶便是娘。喂，嗰度有钱，我又可以仍然，即係我唔理政治、啊、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嘅话。 我识好多律师都系话嗰度哇 发财。咁、啊、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呢，先抽咗入去先。 嗯， 抽完入去你就觉得个模式系 OK， 佢就可以话嗱、啊、个 copycat 几好。 係啊。 咁、啊、然后你香港嗱而家证明你嗰班系刁民啊暴民啊。 係啊，佢令到你香港嗰班妖魔化，咁另外一班麻烦嗰班就有啲基层啊。嗰方面嗰啲人咧，咁佢會有某程度上支持，可能有機會支持你香港嘅激進嗰個民主勢力噶嘛？咁就係去南沙搞一大堆嘢，將你呢堆人抽入去咯。係 啊， 兩極咁樣抽咯。 係啊， 咁你剩翻一啲就唔上唔落嗰啲人啦。 係啊，所以我 基層入去做咩啊？ 嚇！ 啲基層入去做咩啊？ 嗱，其實 就係、是。喺老人院嗰度做， 唔系啊！你而家好老实啫嘛，我等于俾 系个好大老人院。 我与其要俾维稳费，我就将啲维稳费变咗做福利，派咗你，你哋唔好出声，唔好嘈，就咁多咯。 而嗰度亦都系因为始终属于广东嘅地方，佢会入翻去广东。 喂，讲真句，你明唔明白？ 有少少 get 到， 你明唔明白？如果要俾维， 嗰度系有骑楼嘅。 唔系啊，你要俾维稳费，我都要育成。 系啊，靓！ 我而家就咁俾你，系咪舒服好多？ 同埋喺我哋自己搭地方， 个 admin cost 都悭咗三成啦， 即系好似心安理得。 系咪个三成失？ 咁 admin cost 悭咗。 胡春华书记佢亦都开心 happy 啦， 系咪先？ 系咪因为嗰度悭翻入去广东嘅正职啊？ 我都真系好想睇下你够胆，你咪入去南沙度开麦咯。 咁啊， 我又用成你啊，有乜所谓啊？ 唔系啊，南沙开麦嗰度只会拥抱我哋伟大嘅习近平。 佢而家唔系咩？佢而家唔系咩？ 我会拥抱佢咯， 佢都拥抱紧噶。节 目不断都讲你嘅中国梦。 喂，大佬，个节目由朝做到晚啊，而家戏都 cut 埋啊，大佬，由朝早做到尾，直情以前邱德根年代嗰套咩戏啊？卢海鹏做邱德根嗰套咧，咩最佳咩最佳选友定乜鬼嘢、啊？ 你个年纪系唔同啊，黄生，我哋冇人识笑、啊。 我唔知你讲乜、啊。 冇办法啦，我哋永远都有 所以即系呢两笪地方，前海加呢个南沙双轨模式，搞掂将香港啲人抽入去，另外得翻中间嗰啲人。再加呢、這個紅色資本進駐香港啊，同埋內地嗰度啲人咧嚟香港叫所謂叫殖民啊，即刻換一次血之後咧，你香港係完全俾大陸統佔咗啊！ 好大鑊噶，花生台都散啦。嗱、啊，你又去前海，阿土又話要去南沙， 啊金剛頭先又翻香港做本土喎、啊， 係咯、啊，散曬啦，係咪先？咁點做啊？ 係啊， 冇得搞喎、 啊。咁喺加上喺胡春華係本身已經政治局委員嘅、嗯，再加埋呢個政績，佢又早排掃黃好撚勁啦，係咪先？喺、嗯、東莞咁樣掃到我哋有啲右台嗰啲主持冇得再叫雞，係咪先？好撚慘啊！冇得強勢， 係啊！好講咗好厭悶啊，大佬。 傾家嗰啲嘢，喂，咁 唔係佢哋南移咗落嚟啊嘛。 係啊，毫無保留咧，就嗱兩大政績做曬， 都好大影響㗎、啊，搞到阿鐵頭都忍唔住啊，大佬。 轉話題，轉話題啊，大佬 入去做 唔掂啊， 做 主君啊。嗱，咁咁啱今日有隻白鴿喺度咧，我就好想問下佢喎。呢排民主黨搞到起行搞絕食，你有冇參加？ 我有被邀請，但係佢一邀請我嘅時候絕食，我覺得我係因為我係食物。即系唔停，即系停唔到食嘢噶，所以我就 点解啊？陈树英佢哋满腔热诚噶噃，三百几人参加、 啊，人哋陈树英叫个 tree 啊嘛，人哋淋水噶啫嘛，唔使食嘢啊嘛，大佬， 你真系哇！咁你嗰几百人， 其实我又觉得系咪一个最好嘅方法去争取真普选咧？咁即系都要谂一谂嘅。 哦、啊，兼明咯，即系纯粹你当紧系个兼 系啦，呢、這个就系保温咯，即系因为譬如可能。静咗好耐啊，占中嗰啲咧，咁你一定要有啲嘢出嚟。 咁我保温囉， 唔係要靠你，即係唔係要靠嗰班民主党嘅元老派去做呢咁嘅保温节目㗎嘛。 都有后生㗎好似。 有咩后生？边个后生？ 乳鸽。 係囉，係囉。 你畀啲乳鸽 睇下。 係咪好似有啊，影相有啊。 好似有，好似有。 阿陆轩啊。 是不是尹兆坚那些都有啊？ 尹兆坚那个乳教 那叫乳教哇 咁善仲佳是不是乳教啊就快选了。 我知道你禁中那里呢 ,21, 话同你讲21岁女 员今天你看看我 不 是我看看我吊转出来。 不是啊朱咪咪阿朱咪咪话佢是学纯情学生妹。 哇大佬哇那些叫乳教。尹兆坚叫乳教。 不是即是嗱即是我。 咁比起我来讲是嘛。咁 ,ok。 冇讲。 冇讲。 你都个后生。 你为了你个党友你都好牺牲下咯。 我知道呢个真係㗎准备咗好耐㗎啦你讲咗好多次㗎啦。因为比较善意嘅中谷啊即係如果你要保温即係你要搞节目啊制作呢啲嘢呢点解你唔请专业嘅人搞呢 嗱例如何阿金金佢一路嗌緊住食一路 post 緊嗰啲咩炸三宝啊一路话咩食碗粥啊大佬要顶住先啊。 人哋啲绝食。 我绝食唔可以食嘢。 乜嘢啊货真价实啊我食完餐晚餐绝食到听朝食早餐。 唔係啊佢好 八个钟喎 咁佢琴日係讲緊话咩由两点到六点㗎嘛绝食。 喂仲唔够啊 四个钟。 所以晏昼咪食多啲囉。 喂如果咪接力绝食啊你睇下你班党又要接力绝食啊大佬。 唔係即係譬如你话帮我听如果绝食真係有普真普选嘅我真係绝冇所谓绝。 哎你民主党犀利啦。 阿师咩 你讲嘅真普选咪即係人大政协嘅真普选。 咁你唔系 叫绝食嗰啲叫绝望。 你民主党出嚟嗰啲示威其实某程度上系示弱啫嘛，得嗰几廿友系嘛，我振臂一呼啊，我得几千人啦、啊，就嗰啲听众啊， 唔系嗰个已经唔敢再出嚟，佢嗰个而家都唔敢再出嚟号召群众啦，嗰啲、 那个收皮咯，其实而家 系嘛督数嘅啫嘛，好似我哋咁督嘅啫嘛，系咪先？ 咁一阵间你估佢嘅节目又有边个喺度咧吓？ 一阵间嘅节目 要救亡啊，大佬啊，救咗个黄秋生，救咗。救咗个咩咩咩 阿泽 阿泽， 唔系啊 B 哥，不如我哋玉成你过去啊， 会唔会啊？ 唔系啩？ 我哋玉成你过去啊！你用呢个 style 同阿教主倾应该好玩喎、啊。 嘥气啦！你玉成个黄润达过嚟都未得， 边个打边个 你咩啊？ 唔系咯，唔会喎。 玉成你个黄润达过嚟都唔得，我哋直俾一货金 噶。我哋俾咩？我哋而家去到点？善长人工捐钱咯， 喂，其实我 捐到你都唔知而家个居马费到几多啊？ 四千 三万五千蚊啊！ 唔系啊唔系啊， 只求一件黄杨达、 阿 B 哥、 陶君衡、 B 哥、 索罗 B、亨利、快 B 喺花生台呢个大格斗。 唔系啊，阿 B 哥，你明白你买楼咧要打动人咧，你要影啲 cash 俾佢睇嘅，晒啦咁摆喺度，影张相过去先有用啊！如果唔系，以为你吹噶嘛？你知你几吹得噶啦？ 真系，你一动咪你嘅。 好啦，我哋讲翻个白鸽呢个绝食嘅问题。 唔系你咪觉得绝食冇用先？ 或者有冇啲咩新窍啊？ 你有咩新窍啊？ 唔系嗱，其实我想讲翻，即系譬如之前学文思个系咩啊？ 学文思 咩教啊？ 国教 事件，咁其实嗰阵时咪啲人绝食嘅、 嗯， 即系佢哋就觉得自己系因为绝食咗、嗯，所以就最后撤咗啦，即系入面撤咗嗰个， 真系撤咗啦， 真系撤咗啦。咁佢哋就觉得系绝食系好有用咯。 咁、 嗯 啊、你有冇计算过中间有几多个人自续过，或者计算中间有几多个人打过喊路咧？佢哋都觉得自己做咗呢一样嘢，因为我打咗两个喊路，佢咪撤咯。我打呢两个项目几值钱啊？你估系你哋绝食咩？ 系嘛？ 你一啲尖星术你都唔使 咯，好似之前咁样样。因为我哋将民意写喺张废纸嗰度，而我将废纸嚟接飞机，又飞 入立法会， 立法会嗰度，啊政府咪撤咯，系嘛？机犀利我哋，系嘛？咁样咯， 阿 B 哥其实或者咁讲啦，不如索性就请对面阿达哥佢去绝食，嗱佢啊真系领导人物，佢真系绝食到死咧。呢件事真系有得搞嘅，你不如支持一下佢，叫佢去做。 即系我哋不断咁俾个货金佢， 系啦， 不断俾货金。 好嘅，绝食又系得个吉，好似上次坐监咁。 唔系，嗰个无谓啦，嗰个纯粹系一个策略上嘅错误嚟嘅啫。你估佢真系想嘅咩？喂，菊花都爆埋都入唔到，我都冇计噶嘛，大佬。你知唔知为咗个位置可以去到几尽啊？呢个系一个例子嚟噶，系嘛？ 咁啊系，我都好欣赏佢呢个行为嘅。 系啊，你谂下。你试想象塞个拳头入个鼻哥窿，嗰种感觉， 跟住幫佢痔瘡，八公痔瘡高咁嘅痔瘡，喺個痔瘡個壁嗰度刮出嚟，你諗下幾大鑊？ 我想話而家唔使通櫃嘅啦， 所以咪蝕咗咯。 系啊， 搞前两个月咪搞掂咯。 佢乜佢嗰个年代仲有？ 系啊，啱啱过下。 唔系啊，阿Tony Choi有讲啊，如果系特别招呼咧，可以部机坏咗，仍然用翻旧嗰套系。 唔系我话你听，其实咧嗰、那个通柜咧， 而且呢个叫 Taylor Made，OK？、Okay? 个因人而异就系一只手指同埋五只手指嘅分别。 Random 咧， 即系你对佢好就一只手指 OK 噶啦。而家你嗰人真系好差，就五隻手指同你同你。 咁你觉得戴白色眼镜嗰啲系咪特别差咧？ 系啊， 我 白色眼镜可能唔戴白手套，流晒指甲。 咁啊大镬！ 啊，直情仲惨过打佢，系嘛？ 难怪佢叫香肠蛋。 喂，嗱，我哋讲翻 呢啲又 冇，我呢啲，我相信白鸽党唔会咁做噶啦。白鸽党有啲咩 feasible solution 先？ 冇啊，唔系， 即系除咗绝食就冇啦。 咪即系喺度靠酝酿中嘅。 会唔会叫我兄姐裸跑？ 喂，我 如果兄姐裸跑嘅，我可能有震撼、啊。梁振英觉得，哇，屌你老咩，咁捻样衰啊！哇，而家系咪喺条街嗰度影响市容啊？你真吓捻亲我，可能即刻香港会有普选、啊。张耀明讲：，喂，你搞啲咁嘅嘢，咁大年纪都搞啲咁嘅嘢， 我都话你啲酒有问题、啊， 系咪仔跳？ 系咪饮大饮大咗啊？ 唔系饮大咗， 不嬲酒嘅风格。 喂喂，咁喂。可能系张晓明真会上报中央唔掂当， 唔系咁我哋唔好下下都扣下四方，咁啊老实讲八甲党又唔系得四方一个嘅，系咪先？ 仲有何俊仁噶嘛？ 系、欸、 何俊仁嘅裸体就冇人睇噶啦，系咪先？ 都唔系嘅， 兄姐有吸引力啲。 哇，果然重口味。 系佢如果或者着翻以前报新闻嗰套吊带嘅话。行一个圈，或者系 仲着得攞 个圈， 仲着得攞， 或者入去西环再倾一次，但系着翻以前嗰套嘅话， 佢行出嚟嘅时候可能调转咗， 唔系其实 反转咗招牌出边， 唔系或者咁讲啊，你譬如话你政党要搞呢啲运动，其实好多时候咧，系咪都系希望抓到传媒嘅 attention？ 系啦，其实绝食绝到真系有真普选，即系其实呢个机会都。唔系 唔 大啦， 但你咁讲啊，其实你绝食咗几廿个钟头，其实你好辛苦，但你个样又正气凛然，又完全冇事，咁人哋传媒唔影你噶，系嘛？ 但你系咪唔应该接力绝食咧？系应该一条友绝食， 我罗圈啦， 绝到 入医院，罗圈啦， 系啊，绝到去打呢个葡萄式嗰啲。系嘛？ 都繼續仲要，仲繼續仲要絕緊。 即係以前啊，邊個啊？係咪啊？成日講啊，甘地定啊邊個？ 甘地咯，係咯。 係咯，喂，大佬佢嗰啲嗰年代唔馬通揾人接力咩？你又食幾個鐘頭？ 唔係啊，真 係絕食幾個鐘當減肥。佢又係咁樣樣。 唔係呢啲嘢最叻嗰個叫劉建儀，三個鐘。 啊！ 我睇你民主黨今次有冇人破得到呢個紀錄啦？ 三個鐘， 我都犀利啊嘛！ 真係噶。 唔系都假噶，你真系 咁点解？点解要绝食啊？喂， 搞咩绝食啊？ 唔系 嗰啲根本上勾搞。 唔系，其实老实讲句咯，作为传媒，其实睇到呢啲，佢都冇乜报道嘅兴趣。 系啊，你因为你搞太多， 即系其实呢个都系我哋 concern 嚟嘅，即系有绝食嘅话，有啲咩特别咧？ 因为其实你哋白鸽党，如果你话又系嗰啲轮流绝食同鸡扒妹露胸咁，大家睇到有啲腻啦。 人哋唔懂，人哋嗰啲有 share 啊，大佬。 唔系啊，人哋起码 即系我问下你，陈树英绝食到晕，有冇人俾个 Facebook 俾个 like 佢啊？ 冇。 鸡扒，我话俾你听，鸡扒妹戒亲只脚趾啊！我谂都起码砰砰声喺度 share。 我就唔知啲鸡扒妹会着对 崩咗个指甲啊！ 冇错， 你哋都咩？ 所以我咪成日都话咯，其实系咪真系要考虑下呢啲民主？ 其实有咩做啫？你都 而家民主党讲真，收啲女 小花 后生， 唔系已经不断收紧，你唔 系收紧咯？ 而家 好多噶。 有个 好多 之前收落嘅， 你唔系你有个 收落已经育成咗英龙老豆啦。 你有个老友好熟噶， 边个咩？ 你而家你而家唔我听唔到啊！ 唔好听到。 佢最近个 Facebook 佢系话俾你听，佢系去咗台湾嘅。 哦，佢系第一集炮啦，先部嘅嘉宾嚟嘅。 佢永远喺鸡蛋嗰边啊嘛，其实 系咯。咁所以问题系喂，咁其实 喂唔系啦，你其实讲真呢啲都系我都系成日话啦，游行、绝食、示威呢几三宝噶啦。咁你仲你讲啦，你有咩好嘅？ 系啊，你有 million 嘅提议先。 你三宝咪缩骨算爆脑 Q 肚咯。 系啊。 系咪先？ 唔系，咁你有咩好嘢先？你讲先咯。咩啊？鸡扒妹崩咗佢指甲啊嘛！ 收啲索嘅女咯。 所以我咪就系话我哋其实系揾紧民主女神咯，嗰边 新民主女神，但系点解唔勾搭啊周橙入去啊？ 你 勾搭啊周橙入去嗰啲咪得咯？新民主 唔系啊，而系问题系 iPad 都仲揾到民 主女神，唔系啊，因为我要讲唔系。我要讲俾你听呢样嘢就系咩咧？ 我最近咁追正换新啊，大佬，立法会 唔系 咁嘅民主啊， 其实唔系阿何俊仁仲要讲翻商台嗰个 logo 啊，一语中的的， 的的的的， 系啦，一语中的的咁样。 我很肯定你讲呢句嘢系啱嘅， 肯定啦，唔系因为点解咧？传媒生态，喂，老实讲佢日日都系嗰班人。日日都系做翻嗰啲嘢，其实同曼联输波咁攞嗰条片系咁 recap 冇意思喎。 佢 嗰 晚都话俾我听啊，想买利物浦3-0， 我真系写低咗啊！利物浦赢跟客赢三总入球三球，同埋队长入首名入球。 屌咪同阿队同埋同阿教主讲咯，讲啫嘛， 我夹咗去卖啊， 系咪先？ 喂，我几钱？ 因为咧呢个系你哋要考虑个方向就系咩？你要提下佢哋，喂，唔好再嗰三尾。好闷， 即系啊！你 有剃头啊？都 边个剃头？ 剃头都唔关你事啦，剃头系学文嗰班啊，张瑞辉嗰班剃头啫嘛。剃头老实讲句，你叫我四方剃啊？ 有跳过海啊？有跳过海啊？ 我哋真系想睇下系咪四方嘅。 你叫我 Emily 剃头啊？我睇系咪真系四方 头？ 唔系剃咗冇保险 啊？有冇菱角？ 四只菱角，我即刻写个福字俾佢。 系啊，我即刻同你烧车胎。 唔系，因为老实讲句咯，已经系抄到嗱，讲真噶吓，你或者试下嗰阵时，我记得好感动嘅一次就系、是、高铁事件，系有班僆仔系一路喺度三跪 九叩嗰、 那个。啊，嗰阵时嗰个学航龙噶。 嗱，我无论你讲真，你嗰个意，即系嗰个你个立论，我支唔支持都好，我系好感动，你系真系用紧自己嘅苦行僧嘅方式去诉求噶嘛？喂，大佬，你唔好咁舒服啊，轮流接你。 系啊。唔系你真系一条友去接力得唔得？ 唔系，其实嗱， 但其实绝食都好辛苦， 一条友接食24小时， 你一条友，你明唔明白？我哋唔系拍紧纪录片啊，唔系24小时望住嗰条友个面表情点样辛苦、啊？ 唔系喎，你哋有冇24小时 cam live 噶？如果唔系，我唔知佢有冇真系绝食噶，转头翻去饮鸡汤嘅又 系嘛？喂，你真系喺度三跪九叩嗰啲，系真系人哋睇到噶嘛？俾人睇到你嗰种诚意啊嘛？ 比较上成功系咪啊？万必啊，对上 万必嗰次系绝食咗十一日 啦，系咯， 十一日 好夸张噶，话俾听，真系好夸张噶。 喂，你如果你民主， 但系佢冇嘢，后 生啊嘛，我呢个年纪就死咗啦。 你如果你譬如揾阿兴姐，好似之前阿万必咁嘅警方，喂，你民主党做好多嘢，譬如入去西环啊，好乜叉都好，啲人唔记得咗你做一啲好震撼、好悲情嘅嘢。 咁我就想知道你有啲咩好提议啊，中国问题专家， 真系绝食十一日咯。 唔好十日啦，五日有冇边个做得到啊？你咁大嘅民主党， 唔系唔得噶，佢哋嗰班老人家真系唔得噶，血糖啊咁大佬。 唔系，其实何俊仁个礼拜三都绝食噶。 唔系，我系最紧要个问题。 佢嗰啲系咪绝食啊？定系忏悔啊？ 唔系，佢为咗大陆 嗰啲，定系好似 嗰啲维权律师做嘅，即系佢哋去咗个维权 界咋？ 唔系，真系佢中国维权嗰度做嘅。 我觉得佢咯，最紧要系你要明白到你做嘅嘢，就系话传媒佢哋会捉到边一个位啊。因为老实讲句，你只是坐在那里即是瞓晒在那里你说绝食，有时候在传媒影那张相不够震撼。你有没有些东西可以令到大家真的觉得你是有那种决心而不是讲。即是我纯粹是。 其实会有的，你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我要买一个关子先。 喂大佬，你几十年来你们民主党都跟香港人讲啊，拭目以待。 你现在 香港人等了几十年。 哪位啊， 是不是是吧喂，但系呢几廿年嚟，你都呃完香港人一次又一次，你哋民主党敢唔敢冲入去立法会嗰度掟汽油弹？ 好啦，嗱呢一集咧，因为我哋个监制咧系咁同你终止了住阿 B 哥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时间再见啦，好冇？ 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